我爱你想你愿你愿你深情永不变，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，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，别忘了寂寞的山谷里角落里夜百合也有春天，像梦我们如此短暂的相逢，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，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，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， 算你流连开放在水中娇艳。